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28集，合家团聚。 老爷杀人了！ 庞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，庞玉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 杀！ 杀了什么人？说来话长，总之少爷，你赶紧跟我走。 庞福拉着庞玉就跑了，留下众人面面相觑。 怎么回事？ 包岩要跟着庞玉去，却见叶知秋轻轻一抬手挡住了他去路。叶知秋看了看罗渊和罗英，又看林业火， 你带孩子们先回去吧。 林彦火此时脸上也没什么笑容了，淡淡点点头，叶知秋就站了起来，走出了小楼。包岩抱起小四子和罗渊，带着罗英一起跟林彦火离开了一鸣阁。包岩一路走，一路犯迷糊。 太师怎么可能杀人？ 庞玉家的那个管家庞福是不会功夫的吧？ 嗯。 林彦火一挑眉，抬眼却看到前边有熟人。林彦火微微一笑， 哼，还蛮热闹的嘛。 说话间，小四子已经从包岩手上下来，小跑着上前，边跑边喊：“ 妈妈，白白！” 前方正是展昭、白玉堂天尊以及石金一行人。展昭等人带石金回开封府，没想到半路却遇到了斋天宝。斋天宝面带笑容的上来跟展昭、白玉堂打了个招呼，还给天尊行了个大礼。这么巧就遇上了林业火他们。展昭接过冲上来的小四子，扫了一眼身后，发现叶知秋不在。同时林业火他们已经走上来了。罗渊和罗英就在他身旁，两个孩子都换了一身新衣服，洗干净了脸，本身样貌也很不错，因此早就没了之前那副落魄样子。翟天宝的视线从两个小孩身上扫过，他身后一个随从立刻开口：“ 少主，偷刀的就是这两个。” 翟天宝抬手轻轻一摆，阻止了手下说话，对展昭一拱手：“ 恕在下冒昧，这两个孩子与开封府是什么关系？” 展昭看了看罗英和罗渊，还没开口，旁边就传来天尊的声音：“ 哦，我朋友家的小孩。” 众人都看天尊，白玉堂暗暗点头，关键时候他师父还是不含糊的。罗英和罗渊都直直地看着斋天宝，在他俩看来，斋天宝跟屠杀他们村落的真凶有关系，没准他就是其中之一，不共戴天。斋天宝也看着两个小孩，大概是因为有人撑腰，所以两个小孩望向他的目光可是毫无畏惧，尤其是那个女孩，小小年纪目光凌厉，带着一股看透人心的锐利感。翟天宝微微地笑了笑，对众人又一拱手就走了，没多说什么，显得十分匆忙。展昭和白玉堂见翟天宝走远，就看向林业火他们：“ 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不是去听书了吗？” 林彦火和小四子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将刚才的事情一说，展昭听完就忍不住皱眉：“ 长孙琪简直不知所谓。” 码头的船是方杰之后方兴路的，这次想要造谣重伤赵普的又是乔子善之后，当年那些失了事的对头怎么好像说好了似的一起来找赵普的麻烦呢？ 这 码头上，赵普在听了赶回来的邹良说也许韩章有办法之后，突然扬起脸一个喷嚏。九王爷正揉鼻子，公孙却是一直远处的江面。 看呀，好大的船。 众人抬眼望去，就见烟波浩渺的宽阔江面上出现了一艘巨大的船的轮廓。楼船有四层，十分的气派，桅杆高高挑起的风帆正满帆前进，风帆上印有陷空岛霸气的家徽。船头 一个彪形大汉背着手，踩着船首的龙头木雕，看到码头的赵普就抬手打招呼。赵普也招了招手，倒是有些意外。 徐三爷也来了吗？ 随着船渐渐靠近码头，大船身后的船队也出现在了众人视野中，规模之大令众人惊叹。一阵沉稳的号角声传来，是提醒周围船只避让大船的警示。开封城里很多人也都听到了这号角声。白玉堂望向码头的方向，到了， 不如去码头凑凑热闹。 展昭拉着小孩们看向白玉堂，白玉堂也同意，毕竟有些时日没见几位兄长了。于是众人一起往码头的方向走去。陷空岛的船队即将进入港口的时候，瞭望塔上的士兵发出了警示的锣声。船队最前面的头船四楼上门帘挑开，一个拿着羽毛扇子的小胡子矮个走了出来，抬眼望了望港口的方向，就摸下巴。 啊，有船挡路了。 他身后一个身材修长面容冷酷的中年男子也走了出来，望了一眼码头的方向，轻轻一抬手。随着他抬手的动作，船队的风帆缓缓收起，船速放慢。三爷徐庆站在船头也有些不解，怎么那两艘船就挡着出入口停着，然后回头看了一眼楼上。楼上站着的一高一矮两人，自然是四爷蒋平和二爷韩章。韩章微微皱眉， 那船在漏水吧？水位不太对。 二哥，你看是谁家的船？ 蒋平拿着扇子轻轻一指船上插着的旗子笑了。韩章扫了一眼，心中了然， 哦，原来是四合帮的。 蒋平用手中小扇轻轻扇了扇风。这时远处传来了军营的号角声，蒋平和韩章都回头看，就见远处江面上大批的船只正在驶来，浩浩荡荡的规模一看就是战船。龙桥广站在码头前皱眉看赵普， 船马上到了， 我去陷空岛的船上问了。 只是邹良话还没说完，头顶上传来一阵风声，众人扬起脸，就见一个白色的身影跃出码头，一踩水面直冲徐庆他们的那艘大船而去。白影跃入空中的时候，上方出现一个巨大的阴影，一条硕大的白色海龙蜥从城楼之外飞了出来，张开翅膀飞到陷空岛的船队上方开始盘旋。韩章和蒋平扬起脸，徐三爷张大了嘴瞪着天上。 三哥。 徐庆听到熟悉的声音传来，赶忙回头，就见白影已经上了船头，就落在他眼前，伸手一拍徐庆的肩膀，徐庆乐了。楼上韩章和蒋平也跳了下来，白玉堂二哥四哥的叫过去。这时就见大船底层的侧门一开，一个高大俊朗的中年人笑着走了出来。 大哥。 白玉堂一惊，没想到卢芳也来了。卢芳身后一个美貌少妇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可爱小孩走了出来。 玉堂。 大嫂。 白玉堂有些惊喜，没想到陷空岛一家子都齐了，连小卢真都抱来了。白玉堂伸手抱过可爱的小侄子，小卢真仰着脸看着天上直打转的幺幺，乐得一直拍手。白玉堂打了声口哨，妖妖收了翅膀俯冲下来，一头扎进了江水里。随后众人就听到哗啦啦几声，白色的海龙蜥在水中连着几个纵跃，激起了白色的一道长长水花。陷空岛的船队已经停下了，船员都跑出来看海龙。妖妖也有些人来疯，大概人多了开心，从水里窜了出来，之后扑了漫天的水花，围着大船飞来飞去。最终妖妖在楼船的船顶停了下来，收起翅膀之后，身后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，陷空岛众人一起躬身行礼换老爷子。站在船顶上的自然是天尊，对众人招手。 哟， 码头上 赵普等人就见展昭带着一大群孩子跑了过来。林业火看了看情形，边歪着头看跟在陷空岛船队后边一起来的两艘大船，火红色的船身有些眼熟。 这两艘船倒是有品位。 林业火抱着胳膊打量，冷不防的身后小梁子踹了他屁股一脚。哼，那不是火凤堂的船吗？除了林业火，谁还有这么糟糕的品位？林业火一愣，就见火凤堂的船头素清走了出来，背着盾牌无奈叹气。隔着半条江他都能看到林业火蠢萌的表情，他估计林业火都快不记得自己是火凤堂堂主了，整天不务正业的在开封府蹭吃蹭喝。展昭也上了陷空岛的船，跟几位兄长见了个礼之后，对白玉堂努了努嘴，那意思何家团聚等会儿呗，先把船挪开。白玉堂将事情大致说了一下，问韩章他们有没有办法。其实众人看到四河帮的船，大致就猜到是有人诚心捣乱了。 不用急， 韩章一摆手找来一个船工说了两句，那船工就点头去了后边。没多久就见身后一艘大船跳下去了几十个船工，下水就没影了。没一会儿，四河帮的船忽然动了起来，众人都看过去，就见四河帮的船已经被锁链绑死，陷空岛最后一艘大船调转了船头，将那两艘船从港口拖了出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